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55集。下身那儿隐隐作痛，沈觉这厮干得太猛，不知日后如厕会不会困难。这厮肯定是谋算好了的，只他蠢了吧唧，自个儿往人筐里送，还乐滋滋地以为自己捡了天大的便宜。夏侯练捂了脸，心里冒着苦水。隔了好一会儿，夏侯练都没有动静，沈觉按耐不住，把人拉到臂弯里，拇指轻轻揉捏他手腕上刚刚被捆的地方。 还气呢？别气，你刚痊愈，小心气坏了身子。 夏侯练闭着眼睛没理他，沈觉说着说着又把手贴在他胸上。夏侯练皱了眉，把他的手丢开。 又不是女人，干嘛老摸胸？ 好好好，我知道。嗯， 沈觉换了一个地儿摸，还没撩拨几下，那处就又抬头了。沈觉凑过去吻他，手上正慢慢握紧的时候，门外传来沈问行的声音。 爹，不好了，土蛮扣关了，皇上要您连夜入宫。 两个人都是一阵，黑暗里面面相觑。沈觉起来穿衣裳，夏侯练帮他拿干净衣袜，又帮他束发，心里虽然还恼着他，可还是照顾他。沈觉心里熨帖，搂着他连亲了好几口。 乖乖在家等着我，我把事儿办完了回来看你。晚膳没用，我让人弄点夜宵给你送来。 他抽身往外走，夏侯练踌躇了一会儿，喊住他道： 少爷。 沈觉停在门口看他： 你真的太混账了。 夏侯练嘟囔着说： 不过不怪你，下次别这样了。 行。 沈觉又回来亲他一口。 下次要干你一定提前说好。 沈觉说完就走了，留夏侯练一个人在屋里愣着。 他奶奶的，这个混账羔子。 夏侯练气得吐血，转身上床睡觉。南边已经开春了，朔北还飘着雪。朔北的天气一向是冷的，一年四季好像只有夏天有点暖意。雪覆盖了一切，仙莲望出去，大路两边的田地都是茫茫白雪。远处突兀地矗立着几间茅屋，像迷了家的小孩。路上没几个人，偶尔才能见到几个挑柴的农夫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，脊背深深地佝偻下去。天地是寂静的，明月一路乘着马车走过来，只听见车轱辘呀呀的响，还有卫队的马蹄嘀嘟嘀嘟。风雪世界里满是凄清的况味。前面有处砌了土墙的人家，土墙中间开了两扇黑色的木板门，门上贴着门神，颜色还很鲜艳，看得出是年关新贴上去的。他们停了马车，护卫的云校尉下了马去敲门。 有人吗？借劲儿喝碗水，歇歇脚。 明月从马车里下来，回过身去抱玉姐儿。玉姐儿裹着猩红披风，一张白净的小脸一半埋在兔毛领子里，她手里还抱着司徒锦的灵牌。出了马车，迎面冷风吹得脸冰凉。她忽然问： 风好大，弟弟会不会冷啊？ 明月把他放在车室上。 那你去帮爹爹加衣裳。 玉姐儿脆生生应了一句好，抱着灵牌钻进马车，再出来的时候，灵牌上已经裹了他自己的小袄。屋里有人出来开门了，是个圆脸庞的妇人，穿一身鸭青色的布袄子，腰上系花布围裙。他身后的土台阶上还蹲了个脸色黧黑的男人，手里拿了一杆烟， 嘴巴一吐，冒出几个圆溜溜的灰白烟圈来。妇人殷勤迎他们进了屋，他们穿的殷实，不怕是坏人。进门是一处四四方方的院子，靠墙架了一个矮棚子，棚子边上的土墙塌了一角，顺着颓圮的墙洞望出去，可以看到他们家的田地矮矮盖着雪。 进来烤火。 妇人领他们进了堂屋，屋子光秃秃的，中间挖了个地坑，烧着一个小火炉，靠墙安了一张月牙桌，边上堆了许多破瓦罐和凌乱的草梗子。妇人从桌子底下拖出几条黑木长凳给他们坐，又从屋里抱了张刷了红漆的旧靠椅出来给明月。堂屋不大，十多个大男人进来，一下子挤得满满当当，几个校尉干脆不进去了，蹲在门口和那抽烟的男人搭话。 哎，你们打哪儿来呀？我们这地方穷，好久没有外人来了。 妇人问道。明月还没来得及答妇人的话，妇人昂着头朝后屋喊了一声： 板儿，烧锅水，再擀点面条过来。 后屋有人应了一声，明月感激地道了一声谢，抱着玉姐儿欠了欠身道： 我们打南边来的，回刀马关探亲，我家老爷是刀马关出来的。 妇人瞥见玉姐儿怀里抱的牌位，心里什么都明白了，唏嘘了一阵道： 嗨呀，刀马关比我们这儿还穷，你们家老爷不容易啊。 他从簸箕里捡出饴糖递给玉姐儿： 玩几岁了？ 我四岁了。 玉姐儿大声答道。女人对小孩有天生的亲近，尤其玉姐儿长得可爱，妇人心里怜惜，拉过板凳挨着明月问长问短，明月微笑着一一打了。正叙着家常话，那个叫宝儿的小子端出面条来分给大家。原以为这地方穷僻，只能吃到面糊糊之类的东西，没想到是货真价实的白面。 嘿嘿，嫂子，去年收成不错。 云校尉笑着道： 我们前头歇脚人家只有馍馍，硬得跟铁似的，我们好几个兄弟牙都崩坏了。是啊，后来干脆不吃了，留着打土匪去了。 有校尉在旁边答话道： 没法儿，穷。 妇人掩着嘴笑： 哎，你们富贵人家不知道，我们北边冷，地里难长苗，以前我们家呀也吃铁馍馍，后来中了人来疯，才能吃上白面。 啊，人来疯？ 校尉扭头望着屋外边的田地： 我还以为你们种的也是麦苗。 外面的男人粗嘎地笑了一下： 哈哈哈，麦子可挣不了银钱。 妇人把顶梁挂着的簸箕卸下来，拿给明月他们看，里面是晒干的花朵，颜色是锈红，花蕊蜷曲着，像握紧的小拳头，挨近了还有股特殊的香味。明月抓了把嗅了嗅，眸子里泛起惊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